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大伙的交通出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解读呢房地产法律纠纷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李松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那么李律师啊是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那么李松律师呢于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而且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啊。那么今天我们特此开通了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如果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呢互相交流。大家呢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我们的节目呢是这样啊，每天下午2:30到3:30播出，然后晚上呢7:00到8:00的时候有一个重播啊。但是在周六周日记住我们是晚上的7:00到7:30重播半个小时。一上来以后呢我就看到我们微信平台呢有很多的微信啊，其中有一位呢是发了好几条，就是北京左家庄的这位听众朋友，他特别急切地问，就是说春节以后燕郊的住房市场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做一个重点来回答，大家注意啊，在下周我们将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燕郊这个地方由于是离北京非常近啊，它也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地带，所以很多朋友呢对于这个地方呢确实也是非常在意啊。 是， 下周我们就这个地点呢跟大家来做具体的交流。 而且北京市政府东迁以后，这一块的房价呢大家都比较关注。 没错没错， 这个朋友呢我估计不是买了房了，可能就是想在燕郊进行投资。 是的， 所以比较关注。 因为燕郊现在整个的房价啊它滑得落得很 厉害，滑得比较多 啊， 落得比较 多，所以具体它以后的方向如何，很多人也是非常的关注哈，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哈，刚才我跟李律师呢也看了半天，我们自己都蒙住了啊，就是华儿说的，说他本身呢是70年的产权房，而且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住宅，即酒店式公寓（括弧非住宅），但是它是民水民电。这个情况就很奇怪， 很 奇怪，因为本身70年的产权的话呢又是民水民电，这是个典型的住宅，典型的这个商业住宅，但是呢他又写的是酒店式公寓，这个呢就有点糊涂了。 对，酒店式公寓一般的就不是住宅了， 一般是 50年，40年或50年的产权。 对对对，而且它是不是民水民电。 对，不是民水民电， 它是商水商对应的啊。所以呢关于这个事儿，关于退不退税，这是另外的事儿啊，就是您的这个 产权的这个房子的性质好像都有点问题。您呢先问一下你们的物业啊，如果他回答不了的话，李律师让他问一下哪个部门， 国土资源局吧， 国土资源局 啊， 先把您这个房子的性质定下来，然后再问问他们关于退税的事儿。因为前些时候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说有些人呢其实买完房子以后呢，他有些税收是可以减免的啊，但是他不知道或者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没有退这个税，那就充公了啊，所以呢在那期节目当中我们提醒了大家什么人可以去赶快退税什么的哈，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啊。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也问到了关于这个退税的问题哈，他说呢他本身呢也买了一个房子哈，他说能不能退税。当然了这是一个很多朋友的一个普遍问题。那天讲的这个问题当中呢有两点，一点就是说你曾经有搬迁和回迁这样的经历的话，如果你再买了典型的商品住宅，哎，这有可能要退税的。所以呢您赶快问问您就是所在区的这个地税局问一下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您曾经卖过您的公房啊，比如说您这个房子是您单位分的，原来可能是宿舍，然后这房子您卖了，卖了以后您又买的典型的商品住宅，而且是一年之内办成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您把这公房卖了，然后一年之内您又买了典型的商品住宅，一年之内啊，我说的是。所以呢这两类人都可以到地税局问一下是不是有退税的可能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呢我们这个法律问题的解读啊，应该说跟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啊，就是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啊。这个解释的事儿呢，原来的和现在的是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个事儿呢，大家现在说的也非常的厉害。一会儿咱们来解读一下啊。在之前我再提醒大家，那今天的李松律师呢也在。前些时候呢，这个李松律师啊写了一本书，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啊。李松律师呢就各类的房地产的一些纠纷呢进行了一些解读和这个案例的分析。这本书呢现在非常热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李松律师呢也是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着想啊，也是带来了几本。那如果听众朋友比如说想要这本书，您就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写一个要书或者写一个赠书都可以，然后一定要注意把电话号码写上，然后呢在周一的时候啊，李律师在周一的时候我们有关的人员呢会跟您做联系的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好了，那么首先呢咱们就这个关于审理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原来旧的解释是什么样的？ 是啊，那么因为最近呢在2018年啊1月18日前几天，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这个解释。这个解释的出台呢，我觉得呢对于这个夫妻之间在夫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如何来进行承担，那么做了相应的具体一些规定。这个规定呢和原有的这个规定呢原有的婚姻法的规定啊是有了很大的这种改变。那么改变在哪儿呢？那么我就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读。 好的， 那么新出台的这个解释呢，它主要是涉及到三条。第一条呢，就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就是说啊，那么夫妻双方共同欠的钱双方都签字了，或者是呢一方签的字儿，事后呢另一方对于这个欠钱的这个行为呢也予以追认，这个呢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是其中的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这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就是一方欠的钱，简单的说，但是他用这个钱干嘛呢？不是自己花了，是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那么欠的这个钱，这个呢也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什么是以家庭 日常生活所需啊，比如说咱们生活当中的啊，这种基本的生活， 对一些消费啊， 一些消费，这都属于孩子赡养孩子，教育孩子，给孩子交的这个学费啊， 嗯， 包括赡养老人，给老人支出的一些赡养费啊， 嗯， 这都属于日常生活所需。 或者比如说共同买房啊、买车啊， 这都 这些大件的都是可以的， 这都属于 啊，嗯， 所以这个呢。只要是一方欠的，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也属于双方的共同债务。 嗯， 其实第一条和第二条啊，这个呢，其实和原有的规定啊变化并不大。 对，差不多。 主要是第三条，嗯，现在这个第三条呢，和原有的这个婚姻法的规定啊，出入比较大。 嗯， 这个呢，咱们重点解读一下第三条。 是的，我想这样啊， 嗯， 在重点解读第三条之前， 嗯， 咱们先说几句议论啊。 嗯， 因为在原来的时候呢，咱们总认为，比如说夫妻啊，俩人，嗯，如果在婚姻之内啊， 啊， 他们负的债，那就应该夫妻共同偿还。 是 哈，原来一般咱们都是有这样的理解， 嗯， 但是呢确实有这样的个例哈， 嗯， 比如说两个人呢要离婚了， 嗯， 然后呢这个作为其中的一方， 嗯， 然后也不能说是恶意的吧， 啊， 或者什么样的缘由他借了一笔钱， 嗯， 虽然是在夫妻维系期间还没离婚之间， 嗯， 但是一旦离婚以后，那可能要法律就要判断是什么呢，两个人共同还，那这样就非常不合理了。 是 啊， 一个人欠的钱他也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 嗯， 那么结果呢要双方共同来偿还， 嗯， 我觉得对另一方就非常的不公平。 对， 对， 对， 本身离婚了对他这种这个心理上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是的， 然后呢你又让他背了一个比较大的债务， 嗯， 我觉得对另一方非常的不公平。 是的，所以在旧的规定当中啊，曾经有这样的解释哈， 嗯， 就说在旧的24条规定当中说，负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的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是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这个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的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的除外。那像这样的是很难能找到证据的啊，原来老的来看。 按主持人刚才所说的呢，是咱们原来婚姻法司法解释2的一条规定。 对， 大概的意思呢，就是债权人就是在夫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这个一方向债权人借的债务，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就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嗯， 就一方以个人名义欠的钱， 对， 按照原有的规定就是夫妻 共 同债务， 共同来还。 除非什么呢？除非是你能证明啊，没有，就是没有欠钱那一方， 嗯， 能够证明欠钱的这个配偶和债权人明确约定就是借钱这一方的个人债务， 嗯嗯， 除非你能证明到这一点。 对， 如果你证明不了这一点，那么一方另一方借的钱就算是你俩的共同债务。嗯， 对， 其实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漏洞。有 这个规定啊，实现立法的目的是好的， 嗯， 但是容易让人钻空子。 是的，是的， 哎，这个条规定出台以后呢， 嗯， 就在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呢？ 嗯， 就是假冒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 嗯， 通过这种虚假诉讼的方式，比如说我要离婚了，我找一个朋友写了个借条，借了500万， 嗯， 那么借了500万以后呢，我也不还，那么这时候呢，我和我配偶就离婚了，离婚以后我那个朋友就把我起诉了，然后把我的配偶也起诉了，就是根据原有的这个婚姻法的这个规定， 嗯， 就说这是在婚姻存续期间你俩借的钱， 嗯， 按照这个规定就应当你俩一块还。 对，就转借给别人了啊，转嫁给别人， 也可能就是说这个情况是，就是这个配偶他故意找了一个债权人， 对， 设计这么一个诉讼，也可能是真欠了这个钱。但是你不管是设计的诉讼也好，真欠这个钱也好，你借的这个500万，你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呀， 嗯， 这时候你让另一方来担这个钱是明显的不公平。 对， 而现在的这个司法解释呢， 好像就把这样堵 上了，把这个意思就给变了。 另外咱们还现在说一下旧的啊，因为这个在婚姻法第刚才说到那个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这个第十九条第三款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也查了一下，说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 嗯嗯， 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来清偿。 哦， 这是老的规定， 这是老的规定。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嗯，就是夫妻结了婚以后啊，两口子就说了，你挣的钱算你的， 嗯， 我挣的钱算我的， 算我的。嗯， 这时候呢，比如说男方又去借了钱， 嗯， 那么欠钱不还了，那么如果妻子能够证明 这个债权人知道他两个夫妻双方对这个各自的收入啊有明确的约定，个人算个人的、这个情况下呢，妻子不承担丈夫欠的这个钱。 哦， 是这么一个含义。 嗯嗯， 就是你夫妻双方对于财产有各自的约定， 嗯， 个人归个人的，这时候一方欠的钱，那么债妻子要证明什么呢？就是债权人，就是借给他丈夫钱的债权人和丈夫对他和他丈夫的这个财产约定是知道的， 嗯， 是个人归个人的，这时候妻子不负担丈夫欠的这个钱债， 嗯， 是这个含义。 所以就是说，写的是很清楚的， 嗯、 但是在 实 际的这个运作当中， 根本就证明不了， 根本就很难证明的。 人家债权人既然把你和你的丈夫一块到了，你又想证明他俩有过约定，这个债务就丈夫自己承担， 嗯， 或者是能够证明债权人知道他俩有各自的这个财产的约定， 对， 你想证明这两点是非常 是的。所以呢，原来呢，关于这方面的法律呢，还是有些空子哈， 嗯， 所以就以至于有些人呢，就恶意的来利用这一点哈， 嗯， 可能快离婚了，也许可能对于这个对方啊，有一种恶意的情绪， 嗯， 那么在这个时候，像刚才你说，真的有可能就去借了一笔钱， 嗯， 然后跟对方捏过好了以后， 嗯， 然后最后呢，真的是打不赢官司以后，那他的配偶虽然离婚了，也得承担债务的偿还，这是极其不公平的， 极其不公平的 啊。 刚才咱们举的例子是，就是说比较那种情况呢，就是钻法律的空子啊， 嗯， 故意呢设计一些诉讼，还有的呢，确实比如说男的在外边做生意， 嗯， 欠了很多的钱，突然这个男方呢，比如说去世了。比如说欠了几百万或者几千万，然后人债权人呢就把妻子啊，就是妻子也告上法庭了，然后妻子承担就是你丈夫所欠的这些钱，丈夫用这个钱干嘛呢？实际上是用于公司经营了，他并没有进行用到夫妻共同生活的支出上， 为这个家根本他没付出什么。 对，这时候他欠的这个钱仍然按照原有的这个规定的话呢，就夫妻双方共同来偿还， 嗯， 这样对女方也不公平， 也不公平， 是吧，嗯？丈夫和几个朋友开公司，欠了一大笔钱，结果丈夫去世了，又让我来进行偿还，那么我没有拿到这个钱呀， 嗯， 是吧，我凭什么来偿还这个钱， 对对对。当然在原来呢，可能这些矛盾呢还不是特别凸显， 嗯， 啊，就最近几年啊，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啊，所以呢国家又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就在2018年1月18号的时候呢，开始正式实施的，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啊，出来一个新的， 嗯， 那么刚才呢你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就第一条， 嗯， 第二条应该说跟原来老的规定没有什么区别啊， 嗯， 就第一条说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这个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的债务， 对 啊，这个是跟原来比较简单， 双方都认可， 都认可， 当然 是 共同债务， 这是咱们共同借的哈，啊，这个都没问题， 嗯，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哈，以个人的名义呢， 嗯，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啊所负的债务，那这个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那人民法院也予以支持啊，这也是， 这个也比较 可以理解的， 也比较好， 啊， 也比较 利于家庭 了嘛，是吧， 嗯， 就是你比如说男方借了100万，男女双方买房子了， 嗯， 这个呢虽然是男方个人借的这个钱，但是呢这是双方共同的债务，因为买这个房子是属于夫妻共有， 嗯， 这个也好理解， 嗯， 啊， 所以呢，你像现在有些大的公司破产啦， 嗯， 等等的哈，你说这个完全是，比如丈夫自己运作这个公司， 嗯， 然后这个妻子还得给他万一怎么样的话，还得替他来还这个债务，没有这个说法啊，这完全不公平。 对，这确实不公平。 啊，对，嗯，所以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咱们主要说第三条吧。 对， 这个新的规定的第三条到底是怎么说的？ 哎，第三条是这样规定的， 嗯，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所负的债务，那么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嗯， 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嗯， 这个我就解释解释了，这个 对， 条文 比 较长， 这个，是 比 较麻烦 一些哈。 嗯嗯。 那么我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以个人名义那么借的这个钱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比如像刚才我说的，丈夫呢可能开公司，和几个朋友开了一公司， 嗯， 那么公司运转不下去了，可能得需要钱来进行经营，一下子欠了几百万甚至是上千万，那么这个钱借的这个钱呢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那么又是丈夫个人所借，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如果债权人把丈夫告了，那么又把妻子告了，主张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债务，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嗯， 啊，人民法院只能认定是丈夫的 个人债务。因为什么呢？你借丈夫借的这个钱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超出了这个需。但什么情况除外呢？如果这个债务也是丈夫借的这个钱，但是这个钱呢适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比如说拿这个钱给妻子看病了，或者给丈夫看病了，借了100万或者200万，那么这是也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生产经营，比如说公司是夫妻俩一块开的，俩股东，是吧，丈夫一个人欠着这个钱，但是这个一查这公用于这个公司的经营，但这公司一查呢，股东就俩，一丈夫一妻子，这就是用于夫妻用于共同生产经营，这个呢一方欠的钱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这种呢也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比如说男方欠的这个钱，女方呢跟着一块去了，表示呢哎，点点头，我也表示我也这个钱呢是我们俩借的，虽然没签字，光男方一个人签字了，但他表示这是我们俩一块借的，这个钱即便用在公司经营上，没用于夫妻双方共同支出上，但是妻子表示也愿意来承担，这个呢也是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这条就就是做这种意义。 对，另外刚才有一点说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哈，比如说这个丈夫呢以他个人的名义然后借了一笔钱，但是呢按他们平时的这种收入的话，他可能住不上这种大的豪宅，但是现在呢他们住着这种豪宅啊，那就证明他这笔钱有可能买了房子了，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他妻子也享受了呀， 这个还属于夫妻共同的， 这属于夫妻共同的， 因为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 对， 就是买这个房子，比如说他买了一个别墅， 买房子了， 买了个别墅是归于夫妻共有的，你丈夫就变借了2000万，是吧？买了这个别墅，这因为这房子是夫妻共有的嘛，所以他也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了。 那就是说超出是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丈夫在外面负债5000万，但是家里过得依然非常贫困，什么都不行，那这有可能就是说完全是丈夫自己的问题。 关键就是他用的钱没有借的这个钱 没有用于生活， 夫妻共同生活， 对， 是吧？你拿这个钱，你可能干别的去了。啊，比如说你拿这个钱可能去做其他，运用了这个钱去做其他投资了，也没把这个钱拿到家里边来，那么这个呢就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能绝对分开啊，因为这个家庭上的事情，比如说一方负债了，他就绝对这个钱没有用在家里边一点点。 关键看这个数额上的一些 数额上的 问题，是吧？你像丈夫借了几百万，好几百万，那明显超出了家庭的共同生活所需，是吧？这个数字，而且这个钱再一个看他投到哪儿了，他是用到公司经营了，还是帮别人做担保了，你得看他干嘛，看这个钱的用途，是吧？ 甚至就是说从银行都能看到他的这个轨迹哈，这个钱到底是怎么转来转去。 丈夫他借这个钱的时候，他肯定他也是有一个借款合同的， 对， 在借款合同当中他会注明这个钱的一个用途，是吧？那么再用这个查这个钱的这个走向，以及按照这个借款合同的用途，就可以推断出这个钱他到底干什么用。 好的，那关于这个夫妻债务纠纷的问题哈，现在国家呢又出来一个新的规定哈，应该说这方面就更加的完全了哈。确实现在呢这样的事情挺多，因为假如你负债了以后哈，你是有婚姻的话，很有可能你的那一半会受到连累啊。 是， 当然如果说真是你们共同做的这件事情还有情可原，如果人家根本就不知情啊，你给人硬按上去的这个东西，那就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是 啊，所以现在呢把这方面呢给它完善了。那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一个例子啊，具体来说说这个事情，可能大家就更加的明白了。有一位叫李军的，与张娜呢是大学期间的恋人，那毕业以后呢两人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呢购买了一套位于海淀区301号的一个婚房，那李军的父母啊出资的是首付款啊，那因为呢张娜的要求，房子呢登记在张娜的名下，以张娜的名义呢办理的银行的贷款，两人的共同还贷。后来呢张娜呢经不住朋友的怂恿，怕李军不同意，私下和朋友呢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因为两个人呢都没有什么经营的经验啊，公司很快就遇到了困境。为了挽回公司，那张娜呢找到了小额贷款公司借款500万，年利息呢是20%，并且将301号这个房做了抵押。但是公司呢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张娜呢根本无力偿还500万的本金及其利息，于是呢小额贷款公司将李军和张娜 纳诉讼到了法院，要求两人的共同偿还本金及其利息共600万，并请求法院呢将301号的这个房啊予以拍卖，用于呢清偿啊债务。直到收到法院的传票，这个丈夫李军呢才知道整件的事情，被打击的是一蹶不振。那李军呢很茫然，不知道这600万元的债务是否自己有偿还的义务。当然如果要是从老的解释来讲，可能有一个老的解释， 对， 那从现在新的解释来讲呢又不一样了。所以就这个案件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点比较好，就是这个案例的话，如果放在一个多月以前，这就是夫妻共同债务。因为夫妻存续期间一方所欠的债务嘛，那么这原则上就是夫妻共同偿还。那么按照新的解释的话，由于这个钱没有用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又是一方所欠，那么另一方也不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按照现在的规定，这就属于一方的个人债务，张娜的个人债务，李军是没有义务偿还这600万元的债务的，因为他也不知道，而且这个钱是用于公司经营，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进行支出。所以 但是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假如说张娜借款的时候，李军也在，那么在签订借款合同的时候呢，张娜在借款上也签上了字，李军没有签字啊。那逾期不还款，这属于夫妻共同的债务吗？ 这个的话呢，就是看李军当时在场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表示。如果他表示说 他没有签字 啊，他没签字，他没有签字的话，如果他表示当时他表示说这个债务我们俩一块来还，那就属于双方共同来进行偿还。他只是跟着去了，什么也没做表述，任何表示都没有。比如说李军开着车，张娜和他这个债权人在车上两个人聊了，李军呢只是在开车，什么也没说。那么在车上呢，比如说张娜和这个债权人把这个借款合同给签了，这个你不能视为是李军就是也是共同的债务人，他只是在开车嘛，是吧？整个的这个关于双方关于这个借款的这个约定，他没有任何的参与，而且这个钱呢，他也没有借着这个钱呢，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认为他，实际上他在场，你就推断他也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能做这种推断。 对，明白。那 所以我得觉得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是的，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李军他也得要寻求一些证明才能够解脱呢？ 这个我觉得证明就推给对方了，因为李军没有签字，是不是？ 对，他没有签字。 没有签字，如果比如说这个债权人认为李军当时在场，也表示要同意是作为夫妻共同债务来借的，他负有举证义务，而不是李军在进行举证，因为他在合同里他没有做任何的签字。如果你债权人说他也在场，李军也在场，当时他也表示了这个钱他一块来还，那是不是应该债权人来进行举证啊？ 对，是的。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张娜呢将夫妻共有的这个301号的房啊做了抵押，那如果法院认定是张娜的个人债务，那张娜不还款，那么在执行当中对于301号房屋拍卖所得的款项只能是执行张娜的份额，还是全部房款都可以执行呢？因为这个房子是人家李军呐、家里首付的，交的首付款， 交的首付款，也就是最起码这个房子属于张娜和李军共有的吧。 对， 现在法院认定了这个债务是张娜个人的，是吧？对吧？个人的债务，但是房子呢做了抵押，这房子可没法抵押一半，他抵押的可是全部啊， 对， 整个房子是做了设了这个抵押，设的抵押的。那么如果张娜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